流干了眼泪，总算习惯残忍。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我下跪，我们笑着灰飞烟灭。黑若红毛，迷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解救。常生气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被时光损毁，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。湮灭，人如鸿毛，命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解救。 此刻没有玫瑰，将蓝 色的眼泪。爱如同白丝线，连牵动我的心弦。在你的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连写在我的眼帘。你的过节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。伤心愿，此刻没有玫瑰，但蓝色的眼泪。爱如同白丝线，连牵动我的心弦。软弱的你不在这，英雄也会淡。世界爱总是无极限，连写在我的眼帘。你的过节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。